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3个多月之前，21岁的郑州空姐乘滴滴顺风车遇害的噩耗令人痛心。如今浙江温州乐清的20岁的女子又因为同样的理由遭遇不测，令人唏嘘不已。年轻生命的不幸逝去，滴滴除了道歉和表示赔偿之外，终于宣布从8月27号起在全国范围内下线顺风车业务。但是由此而产生的乘客的乘车安全问题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天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共同回顾一下温州乐清滴滴顺风车命案的始末，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涉及到网络约车平台的责任承担的法律问题。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为了参加大学寝室室友的生日聚会，小赵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乐清通往永嘉的山路上。根据小赵的朋友说，在8月24号的下午的1点半，小赵在微信群当中发信息说自己已经上车了。到了下午的2点09分，小赵在微信群当中说自己进入了无人区。大约5分钟以后，他发出了救命救命的信息。接到信息的朋友马上拨打小赵的电话，但此时手机已经关机。随后朋友们多次联系小赵，但是都没有联系上。到了下午的3点42分，小赵的朋友向滴滴平台打电话反映，滴滴平台说将有相关的安全专家介入，会在1小时之内回复。在这1小时的等待期间，小赵的朋友分别7次向滴滴平台确认事情进展，滴滴客服一直回复说请大家耐心等待。到了下午的4点41分，朋友们再也不敢等下去了，向永嘉的上塘派出所报案。该所民警与滴滴客服沟通，在表明警察身份之后，希望向滴滴客服了解更多的关于赵某所乘坐的顺风车的车主以及车辆的相关信息。滴滴客服回复说安全专家会介入，要求继续等回复。到了下午的5点13分，滴滴客服向民警反馈说，小赵在下午的1点多预约了顺风车之后，已经在下午的2点10分将订单取消，实际并没有上车。民警质疑上车之后还可以在中途取消订单，再次提出了要求了解这个顺风车的司机的联系方式或者车牌号码以便于联系，但是并没有取得答复。到了晚上8点左右，赵某的朋友接到滴滴平台的回复说已经将司机的车牌信息提供给警方。 转过天来就是8月25号滴滴公司的高管一行人来到殡仪馆向家属鞠躬道歉，但家属质疑公司管理不严，说你们这么一个公司光顾着赚顾客的钱，忽略了社会的影响。乐清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刚看到这则新闻，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站都站不住了。原来在案发之前，李女士曾经乘坐过犯罪嫌疑人的车，当时司机将李女士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欲图图谋不轨。李女士随后将此事投诉至滴滴平台，但截止到小赵受害案发都没有收到滴滴平台的相关反馈和处理结果。李女士目前还在配合警方的调查。李女士回忆起这次乘车的经过，李女士说，上车之后司机说还要接一个人，结果一路越开越偏僻，询问了好几次司机，他说快到了快到了。李女士说自己有点起疑心，我让他打电话给另外要坐车的人，他就支支吾吾说快到了不用打了。当车子拐弯到了一条很偏僻的路上的时候，发现前面根本就没有建筑物，李女士觉得有问题，让司机马上停车，否则就跳车。这时候司机才被迫停车，并立刻熄火要锁门。在司机熄火的同时，李女士打开车门就跑了，结果司机掉头来追。还好路上有好几辆车经过，司机跟了几百米让我上车。在李女士表示要再跟着我就报警的时候，司机这才开车走人了。李女士当时留了一个心眼儿，把车牌号给拍了下来。目前李女士正在配合乐清警方调查。接到报警之后，乐清市公安局立刻启动重大案件处理机制，抽调刑侦刑事技术相关派出所等警力，成立专案组，开展全方位的寻找调查，并向温州市公安局提请支援。鉴于滴滴司机钟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县市两级公安机关立刻对犯罪嫌疑人展开布控，经过合成作战，于8月25号的凌晨4点多在柳市镇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钟某，并且在25号的9点在永嘉县的一个村查获了车牌号为川 A31-0Z 的作案车辆。根据犯罪嫌疑人交代，8月24号的下午2点50分左右，他将受害人带到一个偏僻的山路时，对受害人小赵实施了强奸，并且用匕首刺扎小赵的颈部，导致大量出血，随后将受害人抛到路边的护栏外的悬崖下，驾车逃离现场。经过法医的初步鉴定，小赵死亡原因是因为右颈部动脉断裂，急性大出血，导致最终的失血性休克而死亡。温州警方还向社会发布官方通报，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对恶意制造传播谣言者，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置。面对着这样的恶性案件，作为平台方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分析。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南磨坊法庭的裴小星法官。裴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来说一说涉及到这种顺风车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么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紧急事件的时候，作为顺风车的平台到底应该承担一些怎样的责任。就是说一旦在发生一些这样的紧急事件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到这种顺风车的司机对乘客造成人身伤害的时候，这种顺风车的责任的承担和网约车有什么样的不同？ 关于网约车呢，我们国家是有相关的一个管理办法，是在2016年11月实行的，由包括交通运输部、工信部在内的七部委联合所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的是，网约车平台公司要承担承运人的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的合法权益。但是呢，这个暂行管理办法同时也规定到了，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也就是说，管理暂行办法是将顺风车剔除在了这个网约车的范围之外。 嗯， 就是说根据上述办法的规定呢，这个网约车的提供平台对他提供的其他的网约车服务是需要根据承运营的责任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嗯， 乘客呢在选择网约车服务的时候是和这个网约车的平台订立了合同的关系，如果一旦发生了损失，遭受了人身的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话，是可以直接向网约车提供平台去索赔主张权利的。 嗯， 但是呢，唯独在乘客选择顺风车这项服务的时候，这网约车平台无需要承担承运人的责任，所以说乘客可能只能向这个往顺风车提供顺风车的私家车车主去主张相应的权利。各部委呢就将这项权利下放给了各城市的人民政府。 嗯， 所以说呢，在顺风车之前野蛮生长这种情况之下呢，各地方人民政府也陆续出台了各地的实施细则。 嗯， 其中对顺风车平台的责任也进行了相应的规定。 承运人责任是什么意思呢？你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承运人通常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咱们搭乘了公交车，这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如果乘客上了这个车内的话，除了自己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之外，如果发生了一些损失，比如说司机那个紧急刹车没有适当的提示，或者说没有等乘客上车就将车启动了，然后乘客受到损伤了，那这个公交公司作为承运人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嗯嗯，包括我们乘坐一些正规的出租汽车的时候，那么在出租汽车这个如果在乘坐的过程当中，比如出租汽车发生交通事故了，是吧，正好有乘客在车上导致乘客受伤了，这时候其实赔偿主体应该是出租汽车公司， 没错， 是吧。但是我们在这次事件当中就发现这个滴滴啊也发布了一个声明哈，说呢愿意按照这个当地啊就是死亡赔偿金的标准的三倍来进行赔偿。那这个赔偿是他自己主动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表示，是不是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呢？ 法律角度来看，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而且这也看出来滴滴公司其实是拿出来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但等于是一个事后的一个致歉和赔偿的一个行为，等于说一个企业在向社会承担他的一个责任。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涉及到顺风车和这个网约车的一些不同责任承担的不同。 虽然说顺风车平台根据管理暂行办法是不需要承担承运人的责任，但是呢他还应该尽到自己自身的一些义务。 嗯， 其中呢我觉得首要一点就是他应当尽到一个前置风险防范的义务。 嗯， 因为我国合同法规定到了这个对居签合同中居签人的义务是有规定的，居签人是需要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来支付报酬。所以呢滴滴公司在提供顺风车平台服务的时候，它其实起到的是一个居签的作用。 嗯， 应当就是说它为双方的信息匹配起到了一个中间媒介的一个作用。 嗯， 所以呢它应当尽职尽责的向私家车的车主以及乘客提供对方的合法有效并且是真实准确的一个信息。 嗯， 以便于双方来决定是否要跟对方去订立这种合成就是拼车的一种合同关系，这是一种双向的一个选择。 嗯， 如果滴滴公司没有尽到法定和约定的审核义务，导致这个车主或乘客在对订立合同时候的重要事情不知情了，或者得到的是虚假的一个对方的信息，那么滴滴公司就可能需要因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哦，那这个您能具体说吗？比如说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事件当中，那么他的这个责任需要承担一个怎样的一个责任呢？ 那这个我们具体还需要看一下事件发生地的一个相关规定。 嗯， 这个当地呢是有一个关于网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当然现在是试行啊。 嗯， 对包括顺风车在内的网约车司机的资质也进行了一个严格的规定，其中包括取得当地的户籍，或者在当地取得了这个该省居住证六个月以上，还有未达法定退休年龄，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三年以上的驾驶经历，没有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的犯罪记录，没有吸毒的记录，没有饮酒后的驾驶记录，还有最近连续三个积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没有暴力犯罪记录以及没有其他犯罪记录的，应当向公安机关去报备。同时还有一条是自申请考试之日前三年内没有被撤销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记录。 嗯， 就满足以上的所有 有这些条件之后呢，才能够在当地去开通这个申请顺风车的业务。 要求虽然这样细哈，但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乘客向他的朋友寻求帮助，发信息寻求帮助，包括他的朋友向这个滴滴的后台寻求帮助的过程当中，却发生了一些，比如说你要耐心等待呀，我们会及时给您回复啊，有就回复不及时这样的一种情况。有很多这个网友啊表示，就是因为这样一种时间上的拖延，导致了他的救助的不及时，或者公安机关没有及时的没有导致公安机关及时的出警，那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您刚主持人刚刚说到，您确实是一个被众多就被舆论所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滴滴公司没有第一时间将车主的信息提供给家属，包括在事后可能有民警通过自己的手机跟这个客服联系，表明身份说是警察的时候，他也没有提供。但是呢，从法律规定上来看，实际上这个滴滴公司的做法确实可能还并不是存在什么过错。 是吗？为什么呢？ 因为在2017年6月实行的网络安全法中是有规定的，其中呢第40条规定的是，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之后第41条规定的是，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的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并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与用户的约定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息。因此呢，网络安全法对网络运营者，也就是滴滴公司使用用户信息的条件进行了非常严格的一个限定。而滴滴公司作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一个一站式出行平台的实际经营者，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乘客投诉的一个电话。他在接到受害人家属电话的时候，确实也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去核实对方的身份。所以呢，他没有向家属提供顺风车司机的信息呢，是不存在违法之处。相反，他反而是在依据这个网络安全法的规定来严格的履职。 但是大家会认为呢，正是因为你这样的一种处理缓慢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导致了这个被害人没有得到及时的公权力部门的救助。那这就存在一个矛盾了，是吧？那这个问题，那作为这个运营者，平台的运营者，是不是应该，比如当他这个意识到说这里有一个紧急情况的时候，应该及时的来提供呢？他怎么去分辨说我什么时候应该及时，什么时候应该不及时呢？ 对，所以说虽然说他不能向除警方以外的第三人去提供司机个人的一个信息，但是呢，也考虑到事件发生这个非常的紧急，以及他这个家属表达的内容可能存在的一种危险，因为毕竟在之前也发生过包括空姐于海岸在内的其他一些搭乘顺风车这种事件，所以呢，滴滴公司仍然负有协助这个家属报警的一个高度管理义务。我认为这个界限应该我们会定的会高一点，应当他又负有一个高度注意的义务。如果说他不能协助家属去报警，及时将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的话呢，那他还是需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 因为在这起案件当中，您看他后来也提供了，是吧？把一些乘车人的信息啊，包括顺风车司机的信息，包括他们的一些行驶的位置也提供给警方了。但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在事情发生以后了。对于一个非常紧急的事件，他过了好几个小时才提供，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公安机关去救他的这样一个机会了。那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说，怎样才算是及时，怎样才算是第一时间啊？如何才算是我最快的，以最快的速度来帮助他？他这个应该有没有一个，就是目前是不是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这样一个要求，比如说20分钟啊，半个小时啊什么之类的， 或者硬性的规定可能是没有，但是通常滴滴客服会承诺说在一个小时之内或者在两小时之内确实是回复。但是呢，根据这个事件的紧急程度吧，可能说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可能都是非常重要的，对抢救这个。在所以说对于这个通话的内容，就是说在滴滴公司的客服接到这个乘客家属投诉的情况下之后，他是第一是这个反应是什么，是说就直接冷硬横推，表示说这个事情跟我无关，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解决，我不能给你提供， 还是说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建议家属去报警，甚至包括说帮助家属直接去跟当地的警方联系，这点感觉就应该就是比较关键的，判断说滴滴公司是否尽到了相应的义务。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就是说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了啊，事后的一些处置，作为平台方又应该去怎样去做才算是合适？ 滴滴公司也应当尽到相应的协助的义务。比如说他应当在这个案件立案之后，在确得对警方应当负责协助提供司机的相应的信息，包括司机的真实的身份证号以及这个驾驶包括车牌号啊等个人的信息，以协助警方尽快的侦破案件。但事实上呢，目前根据只是滴滴的一个声明啊，我们看出来应该对于这方面的反馈滴滴还是比较迅速的，就所以协助警方差不多应该印象中应该是在14小时之内就破获了这个案件，也找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 但是现在大家最为大家所诟病的就是什么呢？14小时已经过去了哈，这人已经被害了，那这时候亡羊补牢的话，可能因为一条生命已经没有了，那是不是在这时候滴滴处理上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是不是不够及时？那么它是不是存在一些懈怠呀？对一些紧急的一些信息的处理，过于怎么说呢？过于程式化呀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这个所以说呢，这个亡羊补牢不如防范于未然，终以人命作为代价来进行的整改，确实是不提倡的。那所以说呢，就是在安全防范方面呢，可能滴滴公司具体的本案中目前已了解的信息啊，可能确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在当地的这个实施细则中规定，这个必须是顺风车司机必须是当地的户籍或者取得所在省份6个月以上的居住证。但是呢，根据目前为止滴滴公司对外公布的声明中呢，它只是审核了这个顺风车司机他的一个真实的身份证。但是根据当地警方公布的信息，这个人的户籍地并不是在当地。所以说那我们推论只能得出来说，就是滴滴公司在没有审核这个顺风车司机他的是否具备当地的居住证6个月以上的这个基础之上，就通过了他的这个资质审核。然后让其在当地去承接这个顺风车的服务。舆论提出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除了不回复不提供司机个人信息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案发的前一天就已经有顺风车的乘客去投诉这个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就是这个顺风车司机。滴滴公司的客服当时承诺是在2个小时内进行回复，但是直到这个案件女孩受害遇害了，是案发了，乘客都没有得到滴滴公司相关的反馈和处理的一个意见。虽然说咱们没有好明文的一个规定说明确禁止说遭到投诉了顺风车司机就不能再接单了，但是如果说滴滴公司对于前一天乘客的投诉是足够重视的，能够在调查事实的基础之上跟这个司机进行相应的联系，是对他的这种不当行为采取一些停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措施的话，也许第二天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对，没错。所以说呢，要重视每一个乘客的投诉。 是的。 而且呢要进行这个妥善的处置，及时的处置。而且呢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都是发生在顺风车这样一个环节当中的。因为我们的确会发现，比如说其他的网约车包括专车快车，他对这个乘运人就是这个司机啊的身份审查更加的严格，但顺风车似乎就要稍显简单一些了。所以呢这个滴滴方面平台方面他也是也就是说紧急叫停了顺风车的服务哈，来进行这样及时的整改。 这滴滴公司已经发布了这个整改的一个内部一个声明了，就从28号开始，这个滴滴顺风车业务是在全国是全面的下线，它会进行重新进行一个内部风险的一个评估，并进行整改。然后何时呢重新推出呢，我们尚不得知。 最后啊，您跟大家说一说，从这个平台方来讲，真的是乘客遇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平台方到底应该去怎么做才算是平台方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首先就是还是认为应该在风险防范方面，就是防患于未然，这点是更重要的，需要尽到高度的一个注意的义务。其次呢，在事中也对这个乘客搭乘的过程应当进行监管。然后是不是考虑可以应用一些更好更方便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可以通过视频啊，或者说这个随时的风险跟踪啊，这些一些手段，特别是在对一些因为我们知道最近遇害的都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就对他们可能尽到更高的一个注意的一个义务。然后呢，同时在事后的协助，一旦发生事情之后呢，就希望能有一个更为及时有效的一个事后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措施。 扑朔迷离的案件， 此时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一就往那腿上给上巴掌，我脸撞了就一刀又砍了几下。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上。 今晚嗨呀，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回顾了这个滴滴顺风车命案的始末。另外呢，我们还请到了法官跟大家分析了这种网络平台的需要承担的责任。原定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那起离奇的交通事故呢，我们会安排在下周二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顺风车哈，跟大家说说顺风车一旦发生了事故，那么保险公司到底应不应该来赔偿，也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讲。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将收听的是《档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